是什么样子，压缩所有的其他成本，199元一箱五斤直采到家，每斤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电话此刻是一片沸腾。4481的朋友说啊，真是巧了，刚打开广播就听到这么好的价格。5269的朋友说，昨天刚去零食店，一小包核桃得20多，里面才几颗，粗略的算了一下，这一斤得100多呢。 是。 6108的朋友说，一般的薄皮核桃品相好一点的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斤，还得特别费事的敲打剥壳，不如纸皮核桃方便。 嗯。 3394的赵先生说，老婆喜欢用核桃打豆浆喝，我妈女儿也都喜欢喝。6777的一位马女士说，秋冬没事抓点核桃吃吃，纸皮核桃就是确定是新货吧。 嗯，放心好了啊，新疆阿克苏呢果园直采，首先就是在价格上帮您做到位，一箱五斤只要199，划算到才39.8元一斤，皮薄人大，一捏就开，吃起来方便简单，剥出来一整个核桃扔到嘴里那才是真的享受。 嗯， 但是呢这样的价格不会敞开来供应的，只有3天的时间，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实话，39.8元您自己去买，不可能买到这样品质的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但是在这里不仅可以省钱买好货，还能享受免费送货上门的优质服务，媒体平台品质把关，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核桃作为家里的常备的零食，不仅是好吃，关键还营养。您看它的外形啊，就像一个脑袋，而新疆185纸皮核桃个儿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不管您是拿回家直接剥了生吃，还是煮粥熬汤打豆浆做点馒头点心、 嗯、 独特的坚果香。 我爸呢就是把核桃加黑芝麻一起吃。好了啊，活动马上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是五斤，原生态不漂白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只有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时间供您抢定了，每斤39.8元，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无需任何的犹豫，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199不就是咱们一个礼拜的油钱吗，或者是一个礼拜的水果钱，但是您今天带回家的是整整5斤重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而且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果。所以说啊，4007106108，4007106108会严格的控制抢购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333的朋友说，正宗的新疆185纸皮核桃出人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贵。没想到啊，你们现在199元五斤真的是太震撼的价格，给我来2组。0329的朋友说，吃点核桃好呀，上了岁数老是忘事儿，女儿都让我多补点核桃呢。 是的，还有这边8854的朋友是订购了4箱，说双方父母送1箱，家里留2箱，每天吃几颗，吃的也快，儿子也喜欢吃琥珀核桃，自己在家做很安全。 嗯，好，更多的订购信息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播报了。活动还有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不管有多难，请一定要耐心重播，因为呢，今天的核桃不是一般的核桃，是2018年的新核桃，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还因为今天的价格不是一般的便宜，199元是一箱五斤，这每斤只要39.多元。 菜市场的核桃一般没有经过挑过，所以呢，核桃是鱼龙混杂，外面看不出来，里面的好坏就不一定了。而我们的阿克苏纸皮核桃每一颗都是好果，果壳光亮，纹理清晰，自然晾晒，橙黄饱满，没有添加剂，轻轻松松捏核桃，轻轻松松享美味。 是的，最好的美味属于最好的你们。最后的30秒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自然成熟，树上挂杆，无漂白剂，无防腐剂，核桃外壳纹路较浅，手掰即开，果仁

一旦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了，这是必然的，人老了，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年龄增加，吸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都能够促进并导致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呢咱们呢发生了心肌的缺血。冠状动脉轻度的粥样硬化的话，一般情况下呢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随着管腔狭窄程度的增加，当狭窄率达到 50% 到 70% 的时候，在心跳过快、情绪激动以后，可能就会啊诱发呀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说是出现了心绞疼了。一旦管腔完全堵塞，心肌供血完全中断，就会出现了心肌缺血，就是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包括呢心绞疼和心肌梗死。典型的心绞疼的症状是跟劳累啊、活动啊这些因素相关的，就是心前去啊、胸骨以后啊出现疼痛，每次发作不会超过15分钟，你就得那会儿休息，同时呢服药硝酸甘油可以缓解的。在心绞疼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啊可以出现呢梯坡 ST 段呢发生改变。心电图呢只有在心绞疼发作的时候才有明显的改变，你感觉到了发生心绞疼了，可是呢你赶快上医院去，等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心绞疼啊这个缓解了，不发作了，不发作的话呀光是有一些轻微的梯波 ST 段的一些变化，所以呢这个不是冠心病诊断的可靠的指标，也就是说最常见冠心病啊这个发生误诊的原因啊之一，所以往往呢就是会耽误了。急性心肌梗死是最重要的一个心肌缺血的形式，表现呢剧烈而持续的胸疼，患者呢会出现呢感到呢平时感就好像是不是要出现生命危险了，这个时候停止活动服硝酸甘油不会有明显的效果，最有效的手段那时候你不能耽误了，咱们出现心肌梗死你就得赶快啊进行啊溶栓，或者呢咱们呢就听医生的心脏的支架的治疗了。发生急性梗死的时候，心电图典型的表现是梯坡高尖，这个波段会高高的就是冒尖儿， ST 段呢抬高，就会出现呢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心肌缺血呢咱们呢实际上呢在很多的尤其是老年性疾病啊，你本来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啊都已经具备的，哎，往往就容易出现。那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心肌缺血的原因啊主要是冠状动脉狭窄，而引起冠状动脉狭窄的原因那当然就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咱们才叫做冠心病。另外呢心肌缺血的原因呢还有是血压降低，冠状动脉痉挛，主动脉瓣膜病，还有血粘度变化，心肌本身的病变也可以啊直接导致啊心脏供血不足。那第三种原因呢是心肌供血不足是因为心脏的供血减少，那就是因为心脏啊氧需求量增加了，比如说你生病了发烧了，运动啊很剧烈，还有呢你早就出现贫血了，就会造成了相对的由于心脏供血减少以后出现的心肌缺血。所以说这个呢跟心电图的心肌缺血啊是相符合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多数表现呢 就是首先是心绞层，如果出现间歇性的心慌啊，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啊，心脏的彩超啊检查呀没问题呀，那可能光是由于啊心跳加快出现了心电图啊 ST 提波呢发生改变。如果没有高胆固醇血症的话，就是没有高脂肪的话，那么糖尿病啊吸烟史啊早发的冠心病啊家族史啊没有这些的话，那么器质性心脏病啊可能性就不大，那就是普通的功能性的改变。那么如果血压升高，交感神经兴奋，睡眠不佳，劳累过度，这个紧张疲劳贫血都可以引起啊我们呢造成呢这个心肌缺血。另外呢还要排除一些药物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这个甲亢的药，贫血的药，一些脏器疾病呢避免呢这个应用啊这个咖啡啊可乐啊浓茶呀，少吃辛辣的肥厚干腻厚腻的这些食物，跟我们的这个供血供氧啊还要注意一些药物跟咱们的膳食结构中间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心肌缺血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总的就是因为冠状动脉啊狭窄使动脉硬化，还有血压降低，冠状动脉痉挛，主动脉瓣膜病，还有血粘度变化，这个心肌本身呢也可以病变造成呢心脏的供血不足，还有就是心脏本身的血量减少也可以造成。所以说心肌缺血的这个原因啊还是很多的。那么心肌缺血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心绞疼，这是过度劳累或者精神紧张时候，或者过度饱餐天气寒冷或者应酒以后，排便过度用力的时候，都可以出现胸骨以后或者前心的前区啊疼痛，疼痛感呢逐渐的这个呢出现了向左肩左上臂呀、这个蔓延，疼痛发作的时候一般是几分钟，休息以后的话会缓解的，可以呢也还可以出现多汗的症状。那心肌缺血的不典型的症状，那当然就是典型的是心绞疼，不典型的话就是不典型的心绞疼。那么在同样的刺激情况下呀，突然出现胸闷、心悸、气短、不舒服的症状，休息后呢可以缓解。还有呢是运动相关的这个出现的疼痛，咽喉疼啊、牙疼啊、肩背疼啊、胳膊疼啊、上腹疼啊等等，这是跟运动相关的很多地方啊疼痛也可以是心肌缺血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个夜间入睡的这个枕头过低的时候可以诱发胸闷憋气，只有将枕头调高以后才会感觉到舒服，熟睡以后或者白天午睡的时候平卧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胸疼心悸呼吸困难，坐起来或站立以后症状缓解。还有一种症状呢心肌缺突然呢心动过缓头晕和昏厥。那么咱们不管是出哪一种典型的心绞疼，不典型的心绞疼，运动相关的一些很多的咽喉疼、牙疼、肩背疼、胳膊疼、上腹疼，以及夜间入睡时候枕头过低的造成的胸闷憋气，还有呢突然之间的心动过缓头晕昏厥，不管哪个都说明了就是心肌缺血。所以咱们说这个心肌缺血有它的原因，心肌缺血有它的症状，所以最后咱们尤其是老年朋友要注意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祖先《黄帝内经》上头早就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也就是说呀，咱们祖先呢，西汉呢，这个时代呀，中医啊，早就认识到人体由健康向疾病的转化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早期的预防、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都是起一个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治未病包含三层意思：没病，未病先防，以病防变，愈后防复发。所以说治未病是咱们中医学的核心的理念之一，非常非常重要。这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啊，这个能够啊，这个起到指导你保健，指导你整个自身养生的这个作用。医学上啊，研究发现人体本来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一部分。平衡不光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体健康的法则。所以人的最理想的保健模式应该是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维持正常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人有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体啊，要发挥我们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话，康复首先是干嘛？你要保证我们呢有这个自我康复、自我修复的给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具备的条件呢，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土壤、基本的营养需要都摆在那儿的，我们人体才能够自我康复。所以心肌缺血的话，我们查心电图，或者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了都觉得不好，那大夫最后就是很容易就告诉你心肌缺血啊，脑细胞、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啊。咱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整体的调理，而局部的改善。而灵芝呢，咱们早就说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认为灵芝性味苦平，具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这都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啊！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利关节、健筋骨；益胃气、益脾气等等的整体的调理、局部的改善，灵芝是可以保护健康的，延缓我们的整个人体的衰老过程。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